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17集。牧瑶急了，别任性，这是幻妖的地盘，下面处处都是机关，我自己都不确定能全身而退，护不住你怎么办？妙妙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我真的没事儿，木姐姐，我运气好，轻易死不了的。木瑶气得踱了几步，转头再次扶住了他的肩，那双美丽而清冷的眼睛严肃认真地望着他。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阿生一个人在上面，我怕他做傻事，你上去看着他啊。林妙妙的头摇得更厉害了。 我不，木姐姐，我要救柳大哥。 木瑶刚要开口，地面轰隆隆一阵颤动，二人齐齐仰头望去，只见头顶遥远的一线天越缩越窄，连夜空上的星星都暗淡无光，几乎看不到了。黑暗如大网，兜头盖脸地洒下来，就要将他们笼罩。 裂缝要闭合了。 木瑶脸色急变，搂住妙妙的腰，咬住牙想要借力将她送上去。没想到这个刹那，一道利斧般的寒光从天而降，眼看就要劈到他们身上。木瑶瞳孔急剧放大，这样下了死手的攻击恐怕是幻妖送给他们的第一道大礼。他若在宝物盈满气力正盛的时候方能稳稳接住一击，可是现在他猝不及防，还有一个手无寸铁的灵妙妙，他这一挡不死也要去了半条命。来不及了，他猛地转身想和灵妙妙换换位置，先拿收腰柄挡一挡，未料那少女使劲抱着他的腰，坚持挡在他前面，咬牙道： 木姐姐先别动。 白光猛地落下，如同斩首的铡刀，又快又狠，咻的一声，一道水蓝色的火焰猛地窜出，刹那间将灵妙妙包裹在其中，又因为他紧紧抱着木瑶，二人陷入蓝焰的掩盖之下，一蓝一白在空中对撞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，巨大的能量炸开，光芒刺目，整个画面都发白了。随后一切尘埃落定，地宫还是那个地宫，幽绿色的火焰阴森森地照着地面，空气中只飘飞着几点蓝色的火星。化险为夷，地宫中止于两人交叠的喘息声。妙妙放开木瑶，开始虚脱地揉自己被晃花的眼睛。许久，木瑶才有些犹疑地问： 妙妙，你身上的是什么东西？ 这我…… 林妙妙陷入沉思了，她该怎么给木瑶解释这个系统的护体蓝焰呢？木瑶没等她回话，镜子弯下腰，从地上捡起了什么。妙妙借着冷色调的光一看，有点眼熟，是个扎着细细白丝带的秋香色香囊。她下意识地往自己的腰间摸，只摸到一小截粗糙的断口。黑莲花用法术亲手给他挂上的香囊，走哪儿跟哪儿，自动打结还是死结，他卸了无数次，换了无数件衣服都没能摆脱。他觉得搁在外面奇怪，只好将它盖在了袄子下面，平素不露出来，现在却这么轻而易举地断了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木瑶纤细的手指捏着那香囊摩挲了几下，面色有些古怪。 这个香囊哪里来的？ 我…… 妙妙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撒谎，睫毛颤得厉害。 我在路上捡的。 木瑶抬眼看他一眼，随即飞快地解开了系着香囊的白色丝带，将里面的干花一把一把地往出掏。妙妙有些震惊地看着他的动作， 瞠目结舌地看见他从一堆干花里面掏出了一张折成小块的符纸。木瑶将符纸展开，橙黄的符纸上面红艳艳的一片，他的脸色霎时惨白。 木姐姐，怎么了？ 妙妙小心翼翼地观察他的表情半晌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 这个香囊里怎么有符纸呀？ 木瑶捏着符纸给他看上面繁复的字迹，笔触粗细不一，有的地方鲜红，有的地方发褐，是沾着纸上鲜血写的。他看着那符纸，目光格外复杂。 反写符。 林妙妙脑中嗡嗡作响，黑莲花强行塞给他的香囊里藏了一张反写符。他有些难以置信地试探道， 那刚才那个蓝色火焰， 方才那个正是他的手笔。 木瑶的脸色仍然称不上好。 这张反写符感知感应杀念，借力打力，一旦觉察到攻击里带着杀意，便立即奏效，以恶止恶。 他满脸复杂地将符纸塞进香囊里递给了妙妙，指尖微微颤着。 若是平时，我定然将它销毁，可是你捡的邪物却阴差阳错地做了你的护身符。 他欲言又止，不再说话了。妙妙接过来，把拿出来的干花一点点塞回去，又把它塞成一个圆滚滚鼓鼓囊囊的模样，展了展香囊角，在指尖拎着晃了晃，低头嘟囔道， 可是我系在身上好好的，不知怎么竟然掉了。 这张反血符已经没用了，所以香囊会断开。幻妖并非平常妖物，是天地孕育之灵，死人怨念作心，他的攻击能量极大，捉妖人都很难抵挡。刚才那一挡已经超出他的极限，是以两败俱伤。 林妙妙沉默地将断开的小香囊揣进了自己怀里，又拿指头戳了戳，仿佛在戳黑莲花圆滚滚白生生的脑门。 安生点吧，以后做个普普通通表里如一的香囊。 晨光微曦，少年半倚着树干，在凌晨的清寒中醒来，睫毛上落下了第一丝微光。鸟叫声渐渐清晰起来，阴阳烈正在旋转，慢慢转换到了光明的一端，世界由黑白两色恢复了五彩缤纷。身上的伤口缓慢地开始愈合，伤口处的血液也不再流淌，他的嘴唇微微发白干裂，感觉到头重若千斤，昏昏沉沉。他晃了晃头，呼出了几缕炙热的空气，头晕目眩，大约是在发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